能轻松，也能呼吸，也有脉搏。把被你折磨看作成就，苦痛也就能换成收获。承受着云也没说什么，一定会有以后，我那铁石心肠承受着爱情，留给你一个回来的原因。当你伤透心，给我一个停止时间的雨，我寸步不离。你是我留不住的生命里，请你强留住的唯一。 我不安，思绪了，封住了口。

在所有的火车食品中，方便面毫无疑问是最有特色的一种，以至于看到火车就会想到方便面，看到方便面就会想到火车。中国的乘客甚至把对方便面的热爱带上了飞机走向世界。曾经见过一位中国大叔站在登机口抱着一箱康师傅，依次分发给组团出游的中国游客，把站在一旁的外国人看的是目瞪口呆。在接下来的时段呢，我们要听到相约1999，至少还有你，算你狠。 像我这样的年纪很容易改变，在爱情面前谁都有点不安全。你说要我抱你再抱紧一点，不要辜负眼前灿烂的夜晚。 像我这样的眼睛太远看不见，在经典以前谁都不我想要你给我留一句誓言，看一看你我之间能不能永远。和你相约在那1999最后一天，不管在那之前你我是否已改变。 我会穿着红衬衫， 我会带着自然花，站在我们初恋的地点。 和你相约在那1999最后一天，就算全世界回不到，回不到从前， 我会守住诺言， 我会记得今天， 你永远是我的依恋。记得今天，你永远是我的依恋。

转不转跳。 今天我们说到小的时候非常期待坐火车，因为可以吃到很多平时吃不到的食品，当然是以方便面为主食的火车快餐。其实平时在家中我们是不吃方便面的，因为知道这种面里面含有很多的添加剂啊，或者是对身体不太有利的一些的元素在里面。可是坐火车的话，可能就成了一种没有办法的选择方式了。同样的，欢迎继续在新浪微博中可以说说你自己对于这件事的感受，搜索到我的名字于晨主播，我在这里等你，希望听到你的声音。 你还穿着那些华丽灿烂的衣服吗？我就不需要那些外在证明自己了吧？微笑那些单纯，其实有点残忍，现实拒绝我们的认真。你还带着那些美丽的回忆睡着吗？还是不需要那些假象欺骗自己了吧？时光总是短暂，心里藏着遗憾，遗憾变成我们的牵绊。我知道认识你、爱上你、了解你、看着你并不简单，可是离开你、失去你、忘记你，我又该怎么办？在梦中有你作伴，很叫人在梦与醒之间两难。直到原谅你、放纵你、包容你、疼爱你，其实不难。因为背叛你、隐瞒你、报复你，我也比较坦然。在这虚幻城市中，无人陪伴，我只好在爱与恨之间。

是独自一个人坐在旧日的角落里检索记忆的时候，总会不自觉地去听一些老歌，熟悉的旋律里飘荡着苍老的激情，陌路的音符里记载着如歌的往事。 时空音乐盒带你穿越流行音乐记忆库。 今天我们说到，在中国如果坐火车的话，是一定会带上一些的垃圾食品，像西方的这些面包啊，或者是三明治，可能就会很少见。那其中这些食品中呢，是以方便面为首的。为什么大家一上火车就要吃这些的食物呢？我也不知道。你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的方式来聊一聊这件事情，在新浪微博上找到我的名字雨辰主播，希望看到，希望听到你的声音。 是熊熊只要把我是紧紧握，那份爱是心火热，你可以做出选择，空前绝后，明知道就别错过，造化在每个角落，随时交换角色，就当作直播，你就很独特，如何该决定你够不够资格，如何我决定你独一无二，如何该证明我们情投意合，酒瓶我绝对是独一无二，有一根在眼前闪动，闪动你一个选择，我紧紧握那份爱，血鲜火热，你可以做出选择，空前绝后，明知道就别错过，造化在没有角落，随时交换角色，就当作擦过，你就很独特，如何该决定你够不够资格，如何我决定 火车大餐。当北京青年报的记者以旅客的身份致电12306客服的时候，也被告知火车上可以卖15元套餐，也可以不卖，且15元套餐售完为止，中途不再补充。目前中国的铁路盒饭的基本是垄断经营，缺乏竞争，导致了铁路食物质次价高，令乘客望而却步。就连美食大家蔡澜先生也中过招，可以说是防不胜防。 星期三晴，我在北京，今天太阳特别好，地上的影子非常踏实，让我感觉不那么孤单。 我路过了春天，带走了爱与错，凉凉的微风是薄荷叶的寄托，过去的天空像照片里的彩虹，怎么样都飞不走，恋爱就像四季有交替的借口，我和落叶一样，有时候怕自由，现实中的我像流着泪的观众，等待着结果和影子对话，要不要回家？